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靳时萌、刘丽霞对北京永林医院总院长赵永林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。